第八集。 孟昭把车开到了附近的一家中式餐馆。 欢迎光临，先生两位吗？里面请。 餐厅一层，店面不大。孟昭带着陆时琛去了二楼，找了一个僻静靠窗的地方坐下来。陆时琛拿过餐厅服务员提供的湿纸巾，把手指擦干净。看着陆时琛的动作，孟昭微微出神。 您的菜齐了，两位请慢用。 在想什么？ 听到陆时琛的问话，孟昭这才回过神来。 没事。刷案子吧。吴威寒什么反应？ 吴威寒极力否认周岩的死跟他有关。 极力否认？你觉得他是不是在撒谎？ 难说。 吴威寒得知周岩拿到视频，想要为赵彤翻案，所以在周岩做出行动前把这段视频篡改后寄给了赵云华，想借赵云华的手杀害周岩。前后倒是能说得通，不过吴威寒到底是怎么知道这段视频的呢？还有那面刷白的墙上有什么？难道是另一个关于校园暴力的证据？但墙上能有什么证据？绕了半天，好不容易绕回来，还是没什么头绪。 徐莹莹那个男朋友怎么说的？ 他说自己那天喝醉了酒，无意间把徐莹莹的话告诉了吴威寒。至于约徐莹莹去疗养院，他也完全不知道吴威寒要做什么，只觉得是帮朋友一个忙而已。高辉这么做，无非是因为他的公司跟吴氏集团有不少的业务往来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他哪会管一个炮友的死活。徐莹莹当年把赵彤对他的好心劝告一转头告诉了吴威寒，如今他把报警的打算告诉了自己信任的男朋友，没想到高辉跟当年的他一样，哼，一转头把他卖了。唉，这就是报应吧。 油爆虾色泽金黄，外壳看上去酥脆而油润，让人一看便食指大动。孟昭拿起筷子往陆时琛面前夹了几只。 哎呀，吃饭吧，不说案子了。 从餐厅出来，孟昭开车把陆时琛送回到玉湖湾。车子停到楼下，孟昭对陆时琛说， 最近专案组的事情不少，我应该每晚都会住在局里，如果你有事情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。 是因为专案组的事情不少，还是因为怕我出事啊？ 这人非得把他的想法说得这么直接吗？ 孟昭想了想，打算把事情摊开来说清楚。 行吧，总不能每次见面都这么尴尬。 他做了一个深呼吸开口道， 陆时琛， 那个， 我并不是想回避这件事情，只不过对于我而言，他暂时有一点难以接受，我需要时间去想通，去说服自己。 孟警官这话说的，还真是冠冕堂皇啊。 见陆时琛并不赞同自己，孟昭无奈地说， 算了，这事儿以后慢慢再谈。还有，你之前那些事情，我不会计较，也不会过问。但你必须要彻底解决干净了，知道吗？ 孟昭不给他说话的机会，转身回到了车里。 好了，快上楼吧，我还得回市局加班呢。 一直看着陆时琛走出楼道，孟昭这才轻轻地呼出了一口气。因为跟陆时琛把事情摊开说清楚了，这个晚上孟昭总算是睡了一个好觉。在办公室里，孟昭对程韵说， 小程，昨天的口供你记得整理打印出来，找徐莹签字。 放心吧，没忘。 程韵的鼻梁上架了一个大框眼镜，正噼里啪啦地坐在电脑前打字呢。 我正在整理呢，就快好了。 孟昭又叫了几个专案组的人，在等人过来的时候，他给陆时琛发了一条消息， 报到。 片刻之后，陆时琛回过消息， 记得。 孟昭放下手机，见人都到齐了。 暗龙这个案子基本上所有受害者的身份都已经调查清楚了，但还有一个疑点一直没有解决，就是疗养院地下室那个老人的身份。我们之前在警务系统内部的老人失踪案中进行排查，一直没有结果，现在看来应该扩大范围。小周，前几天让你带人排查失踪10年以上已经向法院宣告死亡的老人，有没有结果？ 还在排查，暂时没有发现。 林哥，你负责带人联系各地电视台还有各地公安的官博，利用媒体和网络的影响力，争取快速确定这个老人的身份。 好。 孟昭又交代了几个任务。就在这时， 他搁在桌上的手机响起来了，他扫了一眼，是医院的程主任的电话。 嗯，今天主要就这几个任务，大家去忙吧。 嗯，好。 好嘞，赵哥，知道了。 哎，程主任，什么事？ 哎，孟队啊，少奇今早也醒了，不过他注射的药物时间要比徐莹莹久，醒来之后的状态不太好，意识不清醒，也无法开口说话，智力还出现了退化的迹象，你要不要过来看看？ 好，我这就过去。 挂了电话，孟昭看向程韵问， 口供整理怎么样了？ 哦，我整理好了，正在检查呢。 程韵迅速浏览了文档的最后几行，然后点击打印。 马上啊。 打印机传出嗡嗡嗡的运作声响，程韵小跑过去取了文件，一边动作麻利地把资料装订起来，一边问孟昭道， 昭哥，你跟我一起去。 嗯。 车子开出市局的时候，陆时琛正穿过马路朝市局走过来，孟昭把车停下来叫了他一声， 陆时琛。 哎，这么早去哪儿啊？ 少奇醒了，我去医院看一眼，你要不要一起？ 陆时琛往副驾驶看了一眼，见程韵在那儿，他正要去拉后排车门，程韵说， 哎，陆顾问，您坐这儿，我坐后面。 程韵说着就下了车，拉开后排车门坐进去了。陆时琛动作停顿了一下，然后绕过车身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。 来这么晚去遛狗了？ 晚吗？市局这顾问可真是难做呀。 怎么难做？ 既不给钱，管得又严。 那你当时还急？现在找徐局请辞还来得及。 哎，对呀，陆顾问，既然不给钱，你当时为什么要接着工作？哎，难不成你是为了匡扶正义，实现理想？ 陆时琛极低地笑了一声，似乎觉得这个说法很有意思。 还是为了我们孟队啊。 审讯做不好，这时候话都挺多，下次审犯人你自己完成，否则实习结束后别指望我让你留在外勤。 昭哥，你既正义又善良，脾气好，腿还长，为了你来市局再正常不过嘛。 见孟昭从后视镜瞥自己一眼，程韵马上改口道， 好好好好，我错了我错了，这一路上我都不说话了啊。 孟昭没搭理他，抬手打开车载广播，新闻频道还在播报暗龙事件，这是近几日明潭市的关注热点。 针对暗龙一案，吴维涵的父亲吴嘉义也于今早出面做出郑重道歉，他表示身为父亲，他将会尽全力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对暗龙受害者做出补偿，同时他将拿出1000万资金成立女性受害者基金会，为所有受到伤害的女性无偿提供物质和法律援助。身为吴氏集团的董事长，吴嘉义先生一直热心公益事业，每年都会资助各类慈善基金会，其中包括工人工商基金会、工人子女教育基金会、留守儿童基金会。 孟昭听完这段新闻对陆时琛说， 你猜我昨天在徐局办公室看到谁了？ 吴嘉义。 嗯， 他来替儿子求情。 不是求情，是认错。想不到吧，儿子不肯认错，他这个当爹的态度倒很积极。 倒也可以理解，暗龙过后吴氏集团市值大跌，吴嘉义一定会做出动作的。 果然啊，资本家的眼中只有利益。 孟昭重复昨天徐局说过的话，脑海之中又浮现出昨天其乐融融的画面，还有徐局那令人猜不透的眼神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